林间月明看层峦叠嶂，寒角金鼓长吟间解倦平冈，愿许天涯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尽 栏杆，也是春风无限恨，真想听过你栏杆。 我们听到的是王菲在邓丽君去世20周年的2015年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遗作《清平调》。这首歌和榜上的《清平乐》都取了清和平允的含义。榜单连连看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曲，这首歌进榜第二周排在第30位，这是来自于陈明的全新单曲《此生无憾》。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。 千万人中你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北京已成为全国动漫游戏产业的研发中心，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全国知名的动漫游戏企业和优秀产品，形成了包含创作、出版、运营和发行以及产品开发的全产业链，成为国内同行业领跑者。此外，本市已形成以电子竞技为核心的新生态圈，2017年各项电子竞技规模迅速扩张，包括完美世界举办的亚洲邀请赛、京东举办的京东杯2017中国电子竞技嘉年华等，推动了整个电子竞技产业链的完善与成熟。昨天，创格王克举新作展亮相北京吉利国际艺术区，展览集中展示学院派名家王克举2017年创作的架上油画作品近50幅，同时以照片和文献的形式梳理了其自1997年以来创作的重要作品、写生绘画稿和创作手记，全面展现了这位艺术界劳模整整20年的绘画历程。展览将持续到2月6号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来分享2018年第一期的榜上歌和与之相关联的榜外歌。那这一时段呢，首先带来是新歌进榜第35名，赖伟峰怎么好怪你。在过去一年当中，赖伟峰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像同门师弟上，朱新东啊、 BBF 他们的歌曲都是由他来统筹制作的。忙里偷闲，赖伟峰也完成了自己的新歌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怎么好怪你》。 我又怎么好怪你，要坚持的总是太难到底，什么百科一句却很急，有什么爱最后不用分离。我又怎么好怪你，留一个最不难过的回忆，让时间证明谁适合自己，在某一个最适合的年纪。所以怪怎么好怪你，错的人换一个怎么可惜，你和我向左和右的关系总隔着两个世界的距离，所以怪怪我不够格，怪我

第二位张靓颖、李荣浩、女儿国。本周冠军曲目李宇春一趟。 谎言在上街进城里反抗，烂泥扶墙小心塌方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在这无风的夜晚，快乐变得好简单，我们一起做梦梦，躲到烦恼找不到。 在这初夏的夜晚，心情分得不自然，联想今夜的星空，有你作伴的星空。 转一个圈圈在你的身旁，说情吧在你淡薄的肩膀上，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南北联盟，神州共享，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虽然整个音乐环境呢大不如前，但是越来越多全能型的内地音乐人进入到了这个行业。那下面提到的这样一位创作歌手，他有在海外当练习生的经历，当时没有选择回流到国内发展，而是选择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继续深造。也是通过对欧美音乐的吸收和学习，让他在出道之后显得有些与众不同。我们就来听由他所演唱的这首嘻哈风格的《成都成都》，宋炳阳。 在那惊人尽头，是沉睡的午后，风云变幻莫名喧的水煮了三国，草堂里的屠夫挥墨写诗三千首， check it out。 纷纷半生隐形在深根，在这样一座城，昨天不过是人生，被注意过红油符合总流被浊酒， 在那经历尽头是沉睡的午后，风云变幻波龙旋的水煮了三国，青阳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，看那芙蓉十万株，回眸心事三千首，三千首卷卷流，留下音乐不想走，长夜漫思乡愁，游子抚琴歌一首 I'm back，回到容尘与梦梦，我 觉得真的霓虹喧嚣或忧伤，你的故事都悠长，我觉得真的 做不了的古城，古城雨落纷纷，半城隐形在深根，在这样一座城，昨天不过是人生，被注意过红油不和东流被抓酒，在那经历尽头是沉睡的午后，风雨变化波龙旋的水煮了三国，金城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，看那芙蓉十万株，回眸写诗三千首，三千首卷卷流，留下永远不想走，长夜漫思乡愁，游子抚琴歌一首 I'm back， 回到容尘雨蒙蒙， 我 觉 得真的霓虹喧嚣或忧伤，你的故事多悠长，我觉得真的